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營運落去。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TransferWise 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一講起呢啲就火嘅，冇辦法。即係我啱啱先至走去睇醫生覆診，下個禮拜要做兩個好重要嘅檢查，即係做嗰個咩核子乜乜，我唔識講嘅喎，即係 scan 啊，搞成日嘅，即係應該就唔好咁燥，唔好咁勞氣嘅。但係真係一講起呢啲咧，係咪有咩天理嘅？而家係係咪？所以我同大家講，這個比例唔啱嘅，你唔好以為三碌至到七碌係判得好重。喂，光明仔係咪？2016年年頭嚇喺旺角去聲援，即係響應呢個本民前嘅號召去聲援嗰啲小販係咪？佢當時喺現場所犯嘅，以前就應該告非法集結，你告佢一條暴動罪，判佢七年監。我去探過佢啊，之前係咪？即係早兩三年啦，佢眨下眼，而家坐多年齡就出嚟噶啦，年齡兩年係咪？梁天琦係六碌係咪？喂，同你呢啲比，你話即係攞嚟比就得噶啦，大家係咪？你最高嗰都判七年，但係你嗰啲行為係咩行為啊？係咪？喺一個公共交通運輸工具無差有武器無差別攻擊啲乘客，呢個係恐怖襲擊。再讲一次，系咪？梁天琦系咪？有冇掟砖都未知，系咪？光明仔嗰啲系咪？嗱，而家有啲出咗嚟啦，坐几年已经出咗嚟噶啦，已经系咪？嗰啲唔冤枉。而家因为反送中运动，俾你告暴动嗰啲学生啊、专业人士啊，判亲都纪录嘅。佢做啲咩咧？睇下个案情啦，做比较啦，大家。佢嗰个案情最多就告非法集结嘅啫，就是、告暴动。系咪？呢、這个就系暴政，我讲过 N 咁多次，要不断咁讲，等大家明白呢个系暴政，呢、這个系极权统治，呢、這个系一党专政嚟到香港，系咪？香港就唔系一国两制，系党国体制，党国体制就全个国家得一个党话事，个党控制就成个国家机器，然后就镇压人民，呢、這个叫党国体制，然后极权统治就唔系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系咪？咁大家要清楚明白，而家就係處於一個咁嘅環境底下，你如何自處呢？咁樣係咪？而家下下莫須有嘅咧，衰過以前兩千幾年前專制帝王統治時代。我而家話俾你聽，即係一香港一個多元開放文明嘅社會，竟然變成咁樣。你比較喂，即係所以香港人係唔會慣嘅，大佬係咪？香港人點會慣啫？你大陸嗰啲人就慣咗啦，係咪？而家鄭州水患咁樣，喂係咁死人咁點啊？係咪？佢仲要喺度自己呃自己，仲要欺騙人民。哇！呢、這個水災我哋好快搞掂乜，咁啊，全部都喺度作假，係咪？所以今日台長寫嗰篇文咧，我聲演得特別慾緊嘅，係咪？即係佢又舉呢、這個即係當年要即係呢個舜嘅時代嚇，即係。大禹治水，大禹的老豆叫做阿鲧啊，嗰、那个字读鲧 ，OK？ 阿鲧咧就即系啊，偷咗呢个舜嘅嗰啲啊，即系喂嗰啲天壤之土啊，犀利啊！然后跟住又即系嗰个释阳偷咗嗰啲，即系嗰啲好神圣嘅即系神土啊，叫做即系生长不息嘅，咁啊揾嗰啲。神土嚟堵塞个水患系嘛？ 咁就俾呢個祝融啊，祝融入火神啊嘛，所以即係我哋好多時啲記，即係啲編輯起標題邊度火祝係嘛，即係就用祝融試藥啊呢四個字，咁而家啲人唔食噶啦，祝融即係以前嘅火神啊。咁當然嗰段嘢喺即係《山海經》裏邊出嘅，山海經好多神話故事嘅，我有套《山海經》啊，有啲係畫集添啊，呢啲書真係好值得大家睇嘅神話故事，係嘛？咁結果咪俾阿信啊，就揾祝融揾個火神啊，將佢即係喺啲即係去到唔見到太陽北極之陰啊，即係好遠唔見到太陽嘅地方啊，就燒死咗佢咧，處死係嘛？咁但係阿滾個仔叫阿禹啊嘛，大禹治水啊嘛，係咪？有冇聽過個笑話？呢個梁美芬講大禹啊，同姚信嘅同信嘅關係啊，笑到你碌地啊，真係啊！咁最後咧就呢、這個大禹治水咧，就係同佢老豆唔同，佢老豆就喺度堵塞，大禹咧就係疏導，所以就治水成功。咁啊，台長引呢個故事咧，《山海經》啊。即係呢個《山海經》呢一個故事，即係《內經》嗰度入邊有嘅。講呢個故事嘅意思就話，呢個係一個預政治預言，係咪？民怨咧，你不能夠堵塞，係咪？係要疏導。屌你！你而家何止堵塞？冚家產你係打壓，係咪？所以一定天下大亂，係咪？呢個係必然嘅。即係講到呢度咧，又話講股咧，我又諗起啊，即係我之前寫過一篇文咧，就係、是、引述呢、這個漢文帝啊，將嗰個誹謗木，即係嗰、那個即係誹謗嘅法律咧取消啊，咁啊，咁就因為我係。看到今天一段新聞又是很興奮的，就是這個國安警就今早上就拘捕了這個香港語言治療師總工會五個理事，因為他們出了一套那些兒童刊物，即是一系列的叫做陽春兒童繪本系列，有陽春守衛者，有陽春十二勇士，有陽春清道夫，內容就是講這個，就是通過漫畫兒童刊物呢，就等啲小朋友知道，即係呢個反送中運動係咩一回事，係嘛？咁而家咧就認為咧，佢呢一系列嘅呢啲咁嘅兒童刊物咧，就係、是、刊發煽動刊物，就觸犯呢個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刊發煽動刊物罪，係嘛？咁但係呢個同國安法有乜關係咧？如果煽動刊物呢、這個係？而家嘅刑事罪行條例嚟嘅，咁但係國安警去拉人嘅嘛，係咪啊？咁因為喺呢、這個國安法裏邊嗰四項罪行咧，就係包括呢、這個分裂國家，係嘛？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啊，同埋呢一個勾結外國及境外勢力呢四條罪，咁都冇一條係屬於呢個煽動刊物嘅嘛。咁但係呢個顛覆國家政權嗰度，你可以加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咁呢個可以議員入罪啦。勾結外國勢力，勾結外國及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呢條罪，又前面又可以加串謀啦，係咪？即係而家蘋果呢班夥計全部就係喺呢一個所謂勾結外國及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前面加串謀兩個字。咁如果你告啲唔係佢伙计嗰啲呢，咁你告唔到佢串谋係咪？咁你就加煽动。煽动勾结外国及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咁呢个又係以言入罪。係咪？咁其他恐怖活动嗰个又係喎，係咪？咁嗰个梁先生係咪？佢去怼条差佬，怼唔死条差佬就自己自杀，係咪？跟住啲人悼念佢，佢话你煽动恐怖活动，揸住扎花行过铜锣湾，我都冇话要去悼念呢个梁先生，你都话我煽动恐怖活动，屌你乜咁捻样都得？你有冇谂过香港 即係以普通法為基礎嘅呢種司法制度，喺法庭上邊，如果你舉證咁樣，然後可以入罪嘅咧，你有冇想過？有冇有諗過？原來可以嘅喎，真係，因為啲法官都係共狗嚟喎，而家，所以一樣可以入罪嘅，係嘛？大家唔好成日俾一啲假象蒙蔽咗，就係話哦，而家你一個社會幾安定，有冇人出嚟掟汽油彈？有冇人堵路？咁呢個咁嘅呢個咁嘅講法係唔通嘅。嗰陣時之所以發生咁嘅事，係嘛？佢係有佢嘅背景，係嘛？到後來你用高壓鎮壓咗，又拉咗咁多人，咁咪佢停咯，係咪？但係停唔代表呢件事解決咗啊嘛，係咪？咁但係實際上嗰條法例已經冇喺度啦嘛，係咪？只不過你自己搞唔掂，共產黨幫拖，用共產黨殺到嚟香港搞你啫嘛，啊！咁你話個社會恢復秩序啦，啊！咁但係係咪真係個社會就安定咧？係咪？梗係唔係啦，係咪？如果唔係，你又唔使搞呢個完善選舉制度，係嘛？嚟將嗰啲包括温和民主派在內嘅成個反對派全部掃地出門，係嘛？驅逐出呢個政治建制，然後喺個政治建制裏面只有一種聲音。你而家拉工會啲人係嘛？咁佢哋呢個工會就叫做語言治療師，啊，即係啲小朋友啲即係佢語言有障礙嘅係嘛？或者有讀寫障礙嘅，或者總之有語言障礙嗰啲，咁就有語言治療師係嘛？去幫呢啲小朋友噶嘛，咁出呢啲咁嘅兒童刊物，等佢哋了解一下個社會發生啲咩事，咁用漫畫啲細路仔就比較有興趣，咁即係我係咁樣睇噶，係嘛？咁佢用一啲寓言故事嘅方式嚟講香港而家即係發生嘅事，係嘛？即係其實我立下都覺得係即係唔係一種好似我哋呢啲咁樣青筋暴現、據理力陳係嘛？據實以告係嘛？佢唔係喎，佢隱喻喎，有啲比喻嘅形式嘅喎，係嘛？咁呢種其實，喂，你而家是但去揾一啲兒童刊物，或者揾一啲其他刊物，成日都有呢啲，即係話，即係古今中外都大把啦，大佬係嘛？即係直等我頭先講阿滾同阿宇兩仔爺治水嗰個故事係嘛？嗰，那個都唔係一個歷史故事嚟嘅，大佬，嗰，那個一個神話故事嚟嘅，可以咁樣講，係嘛？但係佢有意思噶嘛，係咪？喂，嗰，那個引申到我哋而家嚟講，就係大禹治水，就係等於你去管治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對於民怨係咪？對於呢啲先有洪水滔滔嘅呢啲民怨，你只能夠疏導呢啲洪水，你不能堵塞，唔可以好似個老豆阿滾咁樣，即係堵塞咧就天下大亂咯，係咪？而家呢個鄭州係咪？喂，好明顯就係人禍嚟啊！大佬100%咩五千年一遇啊，食錯藥真係係咪？千年一遇，五千年一遇啊，係咪？所以台長先話五千年咪即係大禹時代，大禹治水嘅時候咪五千年啦，係咪？有信史就冇五千年添啦，係咪？中國係咪？即係呢啲咁嘅歷史故事，借古喻今係咪？咁有咩問題啊？哦，呢啲叫罕法煽動罕物喎，大佬咁都得喎，係嘛？即係而家即係大家印象中，你做啲簡單嘅統計或者上網得閒冇事係嘛？你去搜集下資料，你就發現由2019年即係個反送中運動到而家，拉咗幾多人，幾多人判監係嘛？幾多人而家又喺度排緊隊啊？要上法庭係嘛？咁然後而家國安法嗰啲咧又一大扎係嘛？淨係泛民嗰個初選嗰度都幾廿人嗰度係嘛？咁陸續都係判刑㗎啦，呢啲係係咪？所以你嗰7/7/21嗰7恐怖分子冚家產，你判佢3年至7年，咪便宜咗佢啊？係咪？ 所以大家慢慢你睇，慢慢計下條數，係好恐怖嘅香港，係咪？所以點解啲人唔走啊？係咪？有啲人擔心佢唔俾你出境添啊！將來如果你走得多，呢一次一定多過九七前，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咪？喂，九七主權移交，大家都仲有一個，即係有啲人都會信呢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係咪？佢留低，係咪？有啲人就覺得，喂，我要做歷史見證人，我唔做民族逃兵，咁又留低，係咪？有啲人好似我呢類咁嘅人，係咪？我咧就走一半，係咪？我將我啲細路全部安排曬去美國，同埋我太太，我留喺香港出《癲狗日報》，96年出版，係咪？身家性命財產等曬落去，結果就真係撲街啦，係咪？好在就喂，當時有嘅錢就俾咗一半我老婆，然後佢喺美國，係咪？咁有三個細路喺嗰邊，係咪？係咪走咗一半啦？都，但我就留喺度，我條氣唔順啊嘛，係咪？留喺度嗰廿幾年，97年7月1日一路數到而家，係咪？即係到舊年係咪？因為要嚟探我太太，佢入院做手術，咁而家係滯留咗喺度，係咪？想起都一行眼泪。喂，97年7月1日，96年3月18日我出报纸，系咪？一路即系一路都喺度斗争，系咪？跟住从政06年，系咪？组织政党从政，系咪？16年啊，输咗选举，17年宣布退出政坛。我在香港土生土长，屌你呢度系我嘅地方，冚家产你系外来政权，你系侵略者，屌你！我而家我要避你，系咪？系咪悲哀啊？系咪？咁你而家其他喺香港嘅人，佢走得，佢点解唔走啫？系咪？即系我成日讲，你英国喂，即系当年你要签呢个6年合声明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即系打个问号嘅，系咪？因为共产党系靠唔住，系咪？咁但系你经过外交谈判，大家达成共识，产生咗个协议，然后签咗，系一个即系喂摆喺联合国一个国际协议或者条约嚟嘅，屌你系有约束力嘅，屌而家系冇嘅。你对付一个流民国家，屌你系冇约束力嘅。佢话你呢个系历史文件。屌你咪！你而家唔喺度説三道四，咁所以英國佬好簡單嘅啫嘛。你2020年7月1日通過呢、這、一個，你頒布施行國安法，咁佢咪同日宣布，喂，我都要修改呢、這、一個即係 BNO 啊，嗰個權利，擴充呢個 BNO 嘅權利，係咪可以5+1咁啊？作為回應，佢認為你已經違反聯合聲明，係咪？咁所以你而家话佢喂，即係俾中方嗰个备忘录里面喺中关喺中英联合声明入面㗎嘛，嗰个中英双方嘅备忘录係咪？咁你都违反联合声明囉，咁佢而家唔争在啦，係咪？咁佢而家嗰种就係话佢唔係话你做初一我做15喎，我係善待你啲香港人喎，你唔係喎，点解外国制裁你，你係去搞香港人喎，你去迫害香港人喎，屌你乜！你同英國比，你點比啊？所以點解啲人會亂殖啊？點解啲會亂英啊？係咪？點解會落逆於途翻祖家啊？而家係咪？呢、這個係咪鐵一般嘅事實啊？喂，英國佬衰極，佢識得自我反省嘛？大佬，哎呀，我上咗共產黨當，我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是、你揸住個 BNO， 我就俾你喺度住5年，5年之後係咪？你就可以即係申請呢個永久居民係嘛？无论你嚟读书系嘛，做嘢系嘛，乜都得，唉，一家大细都可以咁样喎，咁佢只可以咁样做，佢做咩啊？系嘛？